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做郑建和啊？ 冇错， 大家好，好好好，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迟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 唔系有呢本嘢咁。 飛機之作、 啊、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聊。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 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大家嚟到澳門街，咁樣咧，今集咧節目咧就係上一集嘅下半 part 啦。咁啊，上一集咧我哋即係講到啦，咁就香港咧有位重量級嘉賓嚟咗啦，咁就係阿洪師傅，同大家打個招呼啊。 誒，各位聽眾你好。 係啦，咁啊，洪師傅咧就係一個師傅嚟嘅，係邊方面嘅師傅咧？ 我哋有講過啦，就係、是、其實我係主力就係話學嗰個降頭同控靈術，俗稱為之養鬼啦。係。 咁就亦都江湖有個道號係嘛？ 哦，我叫熊仔啦，個名嚟啦。 咁就點解有人叫你鬼王熊啊？嗰啲啊，又話你係全香港定係養鬼仔最多嘅人啊？係嘛？ 其實嗰啲只係傳媒嗰啲朋友去講嘅啫。 即係嗰啲係猶如浮雲一樣。 虛 涵嚟嘅啫。咁啊，另外咧，我哋今日亦都有澳門著名嘅巫師啊，烏博士喺度啦。 好嘢！ 咁啊， 係啊，咁啊，澳門著名嘅巫術大師烏博士咧，咁就今日亦都係同阿師傅大家喺度 cosover 啦。咁啊，師傅咧喺上一集咧就講咗好多佢不為人知嘅過去啦，正如哈利波特點樣入學啊。點樣成為哈利波特都係有佢嘅過去噶嘛？咁啊，係咪好少喺其他傳媒披露呢啲嘢？ 從來未試過， 從來未試過。 哇！即係獨家喎，你今次 嚇。獨家。 真係澳門街。 係啊， 第一間。 我都話啦，個個問親佢都係問而家嘅嘢噶嘛，冇。 同埋多數係問對嗰啲控靈術啊、養鬼啊，同埋而家啲人對降頭嘅疑惑，即係好似凌王府啊講啦，其實。係咪要好個人都會好驚降頭？其實就唔係嘅。我喺靈王府度講唔需要驚嘅，即係你情降，你驚咩啫？如果你咁容易落到一個人情降，咁你話齋好似黎明啊、Bosco 啊、林峰先生嗰啲 fans 咪個個排曬隊嚟落去講，咁佢一日結幾多次婚啊？要根本就冇可能嘅。 同埋其實關唔關？譬如有啲人佢本身好硬淨，其實你都好難去落佢降咧。如果同佢冇仇冇怨。 如果硬淨咧，其實我哋換個詞語啦，十善人啦。何謂十善人咧？一個行善積德，即係你可能聽話好概括喎。人你一定會有做錯事，但喺一啲例如我踩死只蟻咁算唔算錯事咧？其實係一個心地善良，即係唔會話成日諗住向人復仇啊、詛咒人啊。 嘅人裏面咧，其實呢啲人我哋先至難落佢降頭，因為仲有句説話：人在做，天在看。喂，所有巫師都天下無敵嘅，你真係當我天死㗎？啱唔天會睇住㗎嘛？天有天界，我哋都有我哋嘅界條，唔係話我中意喂嗰個人撞到我嘅，我就氣唔順。你同我爭位，我又落你降頭。哇！嗰啲巫師咪好唔得。 其實啱嘅，即係正如咧，我成日都話嘅。即係譬如你話出嚟一個黑社會，你去對付一個黑社會嘅人咧，容易噶。咁你去做一啲過分嘅事咧，都容易噶，因為你會揾到大家都係同一個 feel， 同一個叫做話界別。咁亦都咧有起事上嚟咧，亦都咧即係點講啊？你係嗰類人，就會有嗰類嘅經歷。但係倒翻轉，你一個無冤無仇、正當人家，你要去搞人咧，第一。即係成日都話哇，係咪好容易俾人搞到呢？只要你冇痛腳，唔係話咩爭人錢啊、搞人老婆啊，只要你唔係真係有啲咩痛腳咧，你同人無怨無仇咧，人哋去搞你，尤其是係本身佢有背景嘅人咧，其實係困難嘅。因為你話第一，人在做天在做，你要搞人，譬如我而家個黑社會，我要對付另一個黑社會，咁我哋為咗利益、為咗自投、為咗所有嘅嘢。咁我有個理由俾自己啊！喂，你要我對一個完全係咯冇相關嘅人落手，喂，我自己都好難過自己個關啦。就算過到啦，即係喺我嘅角度嚟計，即係我哋都會咁講啊。你去做完之後嘅代價係一定嚴重過你去做翻，即係你所謂係黑社會搞黑社會係嚴重好多啊。因為人哋係一個身家清白人啊嘛，即係難聽啲講啦，我甚至乎我講句即係講得直接啲咯。我喺黑社會，我要同黑社會劈友，我斬人，人斬我，我哋大家斬入醫院，人哋差人嚟到，哦，原來兩個字頭打交，咁你個處理情況就唔同一個咧無緣無仇嘅人咧喺街俾人斬，完全兩個回事嚟噶，你係嚴重好多噶，同埋咧就算出嚟行嘅人咧都成日都話出嚟行咧嘅人咧係更加比普通人係迷信同埋更加計功德嘅，好多時都會咁講噶，你去對付一啲。即叫做良家婦女又好，即正當人家又好，之後呢你遇咗衰五年十年啦，呢樣係真嘅，即我唔知道師傅你有冇接觸過啲個案，就係你嗱我都知啦，你都識啲道上朋友，甚至乎原來同你傾開，我有啲細叔伯你都識嘅，咁即甚至乎有啲喺澳門有頭有面嘅大哥你都識嘅，咁我即冇估到原來你識咁多人啦，咁你有冇即試過啲個案係倒翻轉，我唔係要害人嘅，幫自己消災解難？ 有好多啦， 即係譬如我做錯事，跟住我唔知點補救，我揾你幫手有冇咧？ 嗱，睇下嗰個錯事有幾嚴重，有啲就係話喂，我唔係嘅，好似你話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好多人覺得就係話，我殺人放火，我攬住個佛，喂個佛會保佑，喂我話俾你聽，一定唔會啊， 冇錯， 一定唔會，即係你好似頭先李思龍文俊生講啊。如果有大老婆你去收數嘅，喂我仲要踢多你兩腳嘅，我諗你攬乜嘢佛都冇用。所以你好多真正嘅大哥，佢係好心平氣和，同埋佢係自己都去行善布施啊，同埋好低調嘅派米啊。你會聽到話唔係啊？江湖中人派米，大有人在，大把大哥係做正行生意，佢用佢嘅錢去做公益，去做功德。喂，呢啲咪回向咯？即係你唔好理佢利益上曾經做錯過乜。但係佢自己會自動自覺，亦都唔會打鑼打鼓去做嘅，佢只係好低調嘅啫。 嗱，同埋咧，即係大家咧唔好一般譬如坊間啦，或者係傳統嘅宣揚都話，喂黑社會啊，地下秩序都係差啊，或者係淨係講唔好嘅一面。其實咧，譬如好似你見到日本地震，第一時間組織人出嚟救人，開倉派嘢咁咪山口組咯， 係啊。 跟住另外，好似你台灣之前有風災咁樣。亦都係當地一啲叫做話黑社會，亦都係咧出嚟咁，甚至乎話要運送啲人冇車喎，飛車黨去幫手。咁即係叫做話係佢哋亦都係有滋擾社會或者係有唔正當地方，但係咧有好多時咧去到一個人類嘅理性或者本性時候咧，呢啲人都係未必係差得曬嘅。咁亦都咧，大家唔好成日混淆，包括好容易嚇。將黑社會、導遊、古惑仔、放數佬、馬夫全部混為一談，就等於呢堆人咧，就等同黑社會。其實絕對唔係嘅。入面係有好多唔同嘅品種，或者叫做話乜嘢，即係正如你喺唔同各行各業，你就咁樣計啦。咁所以咧，即係作為即係尤其是而家現代嘅人咧，一定要分清楚啊。咁正如咧，好似師傅咁，有啲位唔識嘅，第一句就覺得哦。你學法嘅肯定係神棍啦，咁第二種嘅就話 哦，你又養鬼仔啊？嗯，咁你都唔方係好嘢啦。咁跟住第三又會咁樣諗，哦，你又原來學貫中西嘅，咁啊，即係簡單啲講，即係賺埋鬼佬錢啦，同埋即係全世界都諗嘅嘢咧，係咁樣諗嘅啫嘛。啲人咧好多時咧，佢哋係唔識得咧去了解咗，或者去發掘人嘅一面啊。即係好似好多時啲人成日同我講，喂，蕭文俊。你成日有時喂你推介一下人哋嘅節目啊，你讚人哋點樣啊？喂，有時我哋淨你讚你話覺得人哋 OK 嘅，人哋新人做得好嘅，但我聽我就覺得真係佢節目好悶好差。點解你都要咁樣講？即係我想講就係、是、呢個世界，全世界都淨係識俾批評嘅時候，點解唔可以俾啲鼓勵咧？係 啊， 你冇呢個心去鼓勵一下或者點？你其實好坦白講好多人。佢係即係只不過係啱啱開始嘅時候，你就已經要打沉佢啦。你點樣可以去成就到佢第日有個即係好嘅未來咧？即係呢樣嘢，我所以我就好贊同你咧，就係、是、咧你做好多嘢，我覺得咧都係出於呢、這個善心，同埋咧你係識得好尊重嘅。咁啊，即係我上集都有講過啦。喂，咁啊嗱，講下啦，嗱繼續翻你嘅旅程啦。咁啊，洪師傅咧細細個嚇。去咗呢個東南亞學法，跟住咧去到大個啲咧，咁佢因為本住咧，佢覺得即係好似人哋有啲學武術咁啊，我又要學跆拳，我又要學空手道，跟住再去學埋詠春，跟住咧我慢慢耐咗咧，我就發覺咧，原來啲武術大家有好多嘢係有共通啦，跟住咧係我學識唔同嘅情況咧，咁我就唔同嘅 situation 我識啦，即係難聽啲講。喂，我而家有個人俾人落降頭嘅，我起碼知咩回事。喂，我而家有個人話喺外國俾鬼上身喎，咁啲神父去驅鬼，喂，咁我都知係咩一回事啊。咁起碼叫做話咧，我去學就因為我中意啊，即係我對呢方面有興趣，我係要學貫東西，我要了解啊嘛。咁啊，你喺呢個外國度學完啦，咁跟住咧後屘就翻香港啦，係嘛？咁其實咧，你點解會係翻香港發展咧？ 其實翻香港發展，因為我太太係香港人嚟㗎。咁我就結咗婚啦，咁我翻去啦。咁翻去之後咧，其實最初咧，我就係去做 part time IT 嘅，即係幫人寫 program 嗰啲。 啊，你竟然係？ 唔係有報當年《太陽日報》有訪問過。 喂，你大學讀咩㗎？ 其實你話我係讀嗰、那個business commerce 㗎。即係其實呢啲係好，喂 我 嗰個年代係好興㗎，即係冇嘢讀，點成日就嗰啲同學啊、身邊嘅人啊，你揀科嗰時佢第一樣嘢啊。讀工商管理啊，嗱，一定有得有嘢你做嘅，同埋嗰個 而家都係㗎， 太多啦。 我而家啲學生都係咁啊，公管啦、 啊，公管啦、 啊，因為旅遊管理啊咁樣咯。 酒店管理嗰啲咯， 讀完工商管理睇風水有冇搞錯 啊？唔係，其實一路唔係依樣嘢嘅。其實我係嗰時一路 part time 自己做IT 啦，去寫下 program 啊，呢樣幫手幫人哋公司做下 freelance 啊。其實我係賺嗰嚿錢。是去養我自己的鬼，那你鬼你的心想養鬼要錢的嗎？要，每一好像報紙訪問他們來看會有供品，他們要吃東西的，那你怎麼知道香要錢的？那我又不是說買價十元的香的，因為我養所有那些是孤靈，就是被人家不要啊，墮胎死啊，有些就是意外啊，連即是他的屍骨都無存的，劈佢落嗰啲亂葬崗嘅，咁我哋就招曬啲人翻嚟養嘅。 嗱，我喺出面咧，知好多人咧話養鬼仔咧，成日都話啲鬼仔要點幫自己啊，或者點樣幫啲客啊，或者點樣。咁大家個關係咧就係利用關係啊。但係咧，我第一次我聽你講嘅時候咧，咁即係其實好怪，因為其實我自己咧我就唔係好中意靈異嘢嘅。咁但係咧，我唔即係我聽你講，我又覺得唔係好反感。咁我就其實問你啦，咁你首先你同我講咧，喂唔好。計乜嘢幫唔幫你嗰啲，倒翻轉，你話你係安頓佢，你俾翻個家佢。係 啊。 咁即係我想講，喂，咁如果咁樣計，即係你唔係話要揾一啲淨係話所謂有法力或者係幫到手嘅咯。咁你係出於幾時可以出呢個心腸？我點解我要去即係叫做話人哋就話超度嘅，咁點解你就要去供奉或者所謂俾翻我家呢啲咁嘅無主孤魂？ 嗱，因為你話超度咧，其實我自己就遇過好多 case 嘅。因為在其中咧，就是、我 VCD 咧係恐怖熱線二咧，猛鬼熱線二啊，應該係出過嘅。有個 case 咧就直頭係我個客嚟嘅，咁佢哋兩公婆咧係最初結婚，因為個家境環境唔好咧，就落咗個細路仔嘅。咁就過咗好多年後咧，個爸爸嗰個事業就起飛，做得好好。個媽媽又自己搞盤生意，美容生意又得嘅喎。好啦，再次懷孕， 咁佢哋咧喺還之前咧就心諗覺得即係好對唔住嗰個落咗細路仔啦，就揾咗啲師傅。嗱，我唔係話個師傅得唔得，就係超度咗佢。但係當佢還之後，嗰、那個細路仔翻轉頭，搞到個家破人亡。依件事係直頭喺嗰隻碟裏面有跟進，不過依隻碟應該買唔到啦，十年前出嘅。咁就係話最後點解我會咁樣咧？其實我頭先講過啦，我係受到幾位大僧啊，即係大德嘅和尚，佢哋都有養嘅。佢哋養嗰啲咧就全部都係孤靈嚟嘅。佢哋第一佢自己夠法力啦，嗰啲大和尚，同埋佢哋亦都係我頭先講過啦，逢親有修行嘅師傅，佢哋冇顯過法嘅。咁佢哋只係養，每日念經俾個家佢哋，好似一個孤兒院咁。唔係你話我要超度你，你一定俾我超度到噶嘛？即係好似簡單一樣嘢，哇！突然間我當喺街我唔識烏博士，我行埋去嘅。我話喂烏博士，我想請你食飯。喂，你第一樣嘢你黐線嘅，你邊個啊？ 我都唔識你。 係啊，我都唔識你。喂，你話超即係一樣道理，你話超度我，我就要俾你超度嘅啦咩？同埋邊個 guarantee 一定超度到啊？咁我哋咧就喺我立場就受我啲大僧師傅影響。收養咗佢，我哋會揾啲細路仔去問佢，其他小朋友問佢：喂，你願唔願意加入我哋啊？加入我哋唔係黑社會啊？加入我哋一齊玩啦、啊！一度有香火，咁我哋係夠期，即係咩何謂夠期？佢夠鐘去投胎啦、轉世啦，咁佢就會走噶啦。我哋每一年大約可以有3000多隻再輪迴轉世啦。咁你話轉世去邊呢？依、這個就係我哋希望佢梗係做人啦、啊。但係你話入畜生道啊，入個惡鬼道嗰啲，我哋管唔到，因為我哋唔係阻止輪迴。 你以前啱啱即係叫做話學成嘅時候啦，啱啱開始話有啲名氣嘅時候，有冇人踢館啊？ 冇嘅，大家好好嘅， 即係冇人踢館嘅。 冇人踢館嘅。 咁你喺你後生學緊法嘅時候，有冇試過踢人館？ 有冇踢人館啊？ 係啊， 即係有陣時去撩下人咯，有嘅。 咁你聊聊下人係即係點啊？即係大家係去預測啲事啊，定點樣鬥法？ 即係你例如好似話試過嗰陣時學到半登坑啦，即係叫做跟住有位師傅就話佢自己幾勁幾勁啦，咁啊依啲係錯嘅嚇，唔應該學嘅。咁咧就話有道符就寫住7日死於非命符，咁咧佢就話咧呢道符咧只要寫咗之後咧。邊個食咗咧，就七日之內就會死於非命噶啦。咁我就走去同佢講：喂，咁你寫到我食下，睇下我死唔死啊？咁我就傻到咁嘅，咁佢就寫好曬嘅。寫完之後咧，咁我就問佢：喂，你出過符未啊？ 佢用啲山拉寫咁嚟玩嘅。 係啦，嗱，咪傻仔啊！文俊先生醒目啦，唔使乜用山拉，佢就老鼠藥寫你都死啦，整個泻藥寫俾你食，你屙幾日啦？傻，當然咪就係傻咯。咁就寫完之後，咁我問佢：你有冇出符？咁佢話：你又識，梗係識啦，你寫埋花字啦。跟住佢 積符係咩嚟㗎？ 積符就即係喺個香爐度積下積下，即係落佢哋嘅咒力啊！ 唔好明，即係炒鍋咁樣啊！攞啲 即係點講啊？即係加持咯，我哋可以講個佢嗰啲。咁咪寫完之後，咁我話你寫完啦，咁我話唔使燒啦，成道食啦。 哇！ 哇！ 真係就咁吞啊！當眾啊！ 黐心 啊！係啊！真係傻啊！真係即係完全不智啊！咁之後咧就翻去揾佢啦。 啊！有冇肚痛？ 冇事喎， 係咪為先要求啊？你 即係冇事喎，跟住就問佢，問我冇嘢喎。咁後屘咧，佢有一個大徒弟，我識佢嘅，佢就同我講：做人啫，唔使玩到咁係嘛？咁啊後屘就話喂，點解你要咁啫？大家做個朋友唔好嘅咩？點解你要有敵人？點解你唔可以有朋友？咁嗰時我哋諗下，會唔會係自己過分咗咧？但係當日我真係冇諗過。 你有冇去大踢爆佢先？ 冇，咁人哋都咁講啦。咁你斷人衣食，猶如殺人父母，咁你何必呢？咁唔係話，可能唔係，我至今我冇覺得個師傅唔得㗎，可能我身有抗體呢，或者我啲法頂得住呢，或者佢如果我冇咁學咁多嘢，冇我啲法頂得住，可能我已經死咗呢，呢個大家都唔知。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從一個理智嘅角度諗下，而家你講完之後，我都係你嘅。如果佢真係拎啲老鼠藥寫，我哋唔使7日啊，即刻死於非命。 即刻抽女羅，即刻發曬師傅嘅。 即係變咗係咩？即係全部咪就食播啦。嗱，係咪所以嗱？依個知道有人踢館啦。而家連真係唔使7日即死，係啊啱，呢樣啱。多謝你提醒我。所以自從嗰次之後，跟都冇啦，冇再即係諗起自己好幼稚咯，成日覺得。天下無敵，其實天下無敵到而家呢個年紀諗虛涵嚟嘅。 以往咧就好興啦，武林中人，我同你大家比鬥武功，跟住咧 我贏咗咧，我就要攞咗你嘅把佩劍，或者攞咗你把刀。嗱，以前咧日本就有個好出名嘅，就叫元義經啊。係。咁佢咧就有個手下就叫武藏方便慶，就係、是、咧一個咁嘅人嚟嘅，周圍同比武，跟住咧，所以話相傳嘅身咧就袋住三四十種唔同武器嘅，擊又有，拐又有。 攞你命三千啊！ 日本刀都六七把咁樣。咁你有冇試過咧？係年少時候就係、是、大家攞樣寶物出嚟啊，跟住你證明你。勁過我嘅，我嗰件俾咗你啊！即係如果係有啲乜嘢勝負，我贏咗你嘅，咁我要攞你件寶物走嘅，有冇做呢事？ 有啊，嗰時都有做啲咁嘅傻嘢嘅。 有冇立到啲好嘢啊？ 有嘅，當時立到嘅，後屘翻去自己同我嘅師傅講咧，師傅有鬧即刻鬧， 係 佢話呢啲唔係一個學法嘅人應有嘅態度，你而家即刻 還翻俾 逐家上門向人道歉，還翻俾人。咁嗰陣時我諗咧，我都好唔順氣嘅。點解啫？佢個力量，即係佢個法力喺我之下，點解我要向你卑躬屈膝啫？ 係啊。 後屘就翻去同另外嗰個白龍王師傅講啦。點知白龍王師傅講嘅嘢係完全一模一樣，即係個意思。咁我覺得我都唔服氣㗎，都仲去揾其他嗰啲大德聖僧啊。我有就揾華僧王啊，佢即係華人喺泰國最高層次嘅僧人。講廣東話嘅，佢係顯密雙修，呢、這個好出名嘅。咁我去問佢，佢直頭同我講：你今日種嘅恨，他日你會受嘅因，點解呢？你應該你贏咗就算啦。其實喺菩薩眼中，何謂贏，何謂輸呢？今日你贏，佢聽日練得勁過你，又嚟挑戰你。到時你輸咗，你點呢？ 都只有一個無間道。 係啊，啱啊，即係永遠係生還不息啊。咁你不如擴大啲。去還翻樣嘢俾人，向人道歉，喺人弟子面前講聲承讓啦，呢位師傅，咁你就反而令人哋係服你嘅德行， 即係好似我哋學武之人嗰啲 啦， 要人要有武德啊。 Exactly， 但後屘我就自己又諗，其實當日條氣都唔服㗎，真係嘅，真係年少氣盛得好緊。 去到幾多歲先完全明白師傅嘅道理咧？ 差唔多三十五歲後啦，即係已經開始見得好多嘢啦。遇事好多好多 case 啊，即係嗰陣時，例如好似做 case 咁啫嘛，每一日都係嗰啲和合法事啊，點樣個大婆個老公去有外遇，點樣希望佢翻嚟？其實每一次聽嗰啲故仔都係好悲慘嘅，即係令到一個人更加去諗啊，究竟點解會咁嘅咧？同埋再去回想起嗰啲師傅嗰啲，有啲已經唔喺度啦，年事已高啦。即係諗點解所有有成就嘅師傅，佢哋諗嘢係一致嘅咧？係咪我錯咧？咁就丟低個面，真係去揾翻嗰啲師傅。但係嗰啲師傅就大家差唔多年紀，佢未死啊。咁就真係敲門，哇！當日啲師傅係好反感嘅，即係覺得喂你嚟玩嘢啊，係咪？你哋仲嚟攞彩啊？到我真係平心靜氣同佢講。當眾還翻武器俾佢，即係還翻件法器俾佢啦，跟住同佢坐低食飯，跟住而家係做曬好朋友嘅。雖然唔係話成日有聚會嗰啲嘅，但係人哋會覺得你喂 OK 喎，熊仔，即係同你交個朋友，即係唔其實我個師傅都有講，你唔好認為你係贏咗，可能你係險勝嘅。 你認唔認同咧？人咧係要經歷過一啲唔好嘅嘢，或者你睇過黑暗，咁你先至會了解。光明嘅可貴 啊！絕對同意啊，絕對認同啊！ 我咧曾幾何時咧，我係一個好偏激、好好勇鬥狠，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好轉牛角尖嘅人。我係即係亦都係咧，即係可以咁講啦。我亦都曾幾何時係一個咧做嘢係完全唔顧及他人啦，係即係可以咁講啦，係即係喺我嗰度冇話揦唔揦渣嘅，做到就係啦。即係我係有啲咁嘅性格嘅。咁所以咧，我曾幾何時都試過咧，係即係樹敵好多，朋友都好多。咁啊，去到我後屘咧，去到我自己大嗰啲啦，即係可能廿六七歲之後，我就先至咧覺得咧係開竅啊。跟住咧，我近呢幾年咧，我係幾乎係冇任何敵人輸入過。 因為我覺得好好啊。 我連一啲唔中意嘅人咧，我都仲係對住佢就係，我知你唔中意我，咁我亦都即係叫做話咧，我唔會強求要成為你嘅好朋友。但係咧做人就係我冇對你差，亦都唔去加害你，亦都唔會話俾你知我有意去同你爭任何嘢。就係和平嘅一個共處。去到有朝一日你諗得化，你覺得 根本我對你冇任何要挟，最多你唔你唔中意同我成日生活，但係你亦都唔需要去憎恨我嘅時候，咁或者覺得傾鬼咪傾咯。以往咧，即係曾幾何時人僅有偏激嘅時候㗎。係 啊， 咁會譬如偏激到就係、是、好啊，講唔聽咪同你嘈咯，嘈唔聽咪同你打咯。係。咁去到而家嘅心態就係、是、嘈啊，連去嘈交咧，我都覺得已經係好唔需要做嘅一步嚟。即係可能叫做話有時啲人咧就會倒翻轉就以為啦，以為唉我做人灰咗啦。但我倒翻轉就已經唔係話，我覺得唔係灰咯，即係最多話喂我唔同你嘈交或者唔同你接觸，唔同你講。咁我已經嘅諗就係而家嘅你根本就係、是、你仲係俾嗰個情緒，或者係仲係喺嗰個。即叫做話咧，係你自己仲未開竅。 嗯。 咁我無謂咧嚟到去同你去繼續糾纏落去。 嗯。 我寧願就係我表明咗我的態度。跟住你去諗，跟住諗完之後，即係譬如好似我曾經我二十歲時候，我同嗰啲朋友，佢哋當時遇到啲問題，我同佢哋講，當陣時完全大家持相反意見嘅。咁我曾經嗰陣時即係跨下海口同啲朋友講啦。你而家唔明唔緊要，你十年後你再諗翻下。咁跟住咧，咁係有譬如有啲朋友係可能而家大家都年紀大好多啦。跟住佢有時同我講啊，你記唔記得你好多年前咧？喂，你九八年同我講過啲乜？我有幾多有印象 嘅 喎。其實我如果嗰陣時咧識諗咧，我就會明白你講緊乜嘢啦。即係我開始而家個轉向就係咁咯。咁但係咧。即係我發覺近呢一年半載咧，即係唔知係咪真係嗰啲所謂2012效應啦，定係啲磁場差咧？即係 Jacqueline 都講過，啲人咧啲情緒好差。我即係我好坦誠講咧，我近呢即係亦都可能話自己時運低啦。我近呢一年半載咧，遇到不懷好意嘅人咧，係我對上幾年加埋都冇咁多。 咁誇張？ 係啊，即係今年即係譬如話啲人不懷好意嘅，譬如係。無緣無故去誣衊你啊，攻擊你啊，或者因為利益嘅關係嚟到去同你割席啊，或者係有啲要利益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就係首先諗放棄咗你啊，或者係故意去做啲嘢係令你去蒙難先，因為佢覺得你係頂得住。以往咧，即係我簡單啲講啦，近呢幾年我身邊嘅人咧識得啊好多嘅處事方式咧，自私或者其他嘢係比以前多好多嘅。咁我曾幾何時我係覺得好唔開心嘅，即係覺得啊點解啲人會變到咁？係咪我越嚟越好恰咧？所以咁咧，因為直情係即係譬如有朋友咁，我直接講啦，借我錢，即係我借咗錢俾佢，咁佢唔還嘅，咁跟住唔還，咁跟住佢即係佢會同翻其他朋友講就係，我唔還又點啊？憑我同佢嘅交情。你估咁佢點啊？唔通打我啊？唔通鬧我啊？喂，我又識佢，我屋企人又識佢，唔緊要嘅。跟住譬如話，喂唔係喎，司徒文俊近排唔掂喎，佢我哋有啲人話都還翻啲錢俾佢喎，你不如幫幫佢手啊定點啊？啲人嘅心態咪就係、是，我唔緊要，司徒文俊咁多 friend， 你咁乜嘢？佢實頂得住嘅，佢實 OK 嘅，佢冇問題，我識佢咁耐，點會有問題咧？係咪先？唔使擔心嘅，即係啲人咧，倒翻轉咧，我跟住我聽翻嚟，我就覺得，哇！仲要嗰啲人係出自一啲，即係你係同佢關係好好嘅，即係你係真係好好朋友嘅人嘅口咧，你嗰陣時你覺得好心噏㗎，即係哇！即係係咪就係人就係自私到個地步？係要咁樣咧？咁但係咧，我近呢即係兩個月啦，又有啲少少新嘅睇法咯， okay. 就係又開咗啲竅咯。即係以往嘅心態就係、是，即係好似我早排有啲舉動啊。我 Facebook 咧，我係有千幾個人嘅，我係一晚之間咧將佢 delete 剩得翻百零個、二百個。原因就係、是我會心態就係、是，與其我係去再理太多嘅嘢，或者係有時叫做話會捲入一啲不必要嘅糾紛入面，我不如倒翻轉，我去俾一個機會自己靜一靜，亦都咧叫做話咧，我覺得某程度上咧，我可以設一條河啊，隔一隔開，即係你可以係既然係有時嗰個感情或者叫友情啦，無論愛情有友情又好啦，變咗質嘅時候咧，咁不如索性係俾一個嘅叫做話點講啊，即係一個嘅。一條冷河啦，大家過一過，或者係而家即係我成日覺得咧，做人嘅嘢大家有個關係，無論係朋友又好，情人又好，甚至乎係乜嘢關係都好，敵人都好， 冇話係一時三刻㗎，係一世㗎嘛。即係除非我都話啦，最慘就係嗰樣嘢唔喺度，即係譬如嗰個人佢同你無論關係好定唔好，但係佢死咗，咁、你真係咧，起碼 at least 你呢一世補救唔到，因為佢已經唔喺度啊。咁呢個咧就冇得掹嘅。咁你最多都係做嘅就係之後同佢騎下刀啊，去拜祭下佢咁啫。但係如果嗰個人再生嘅話咧，其實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去到如果佢臨死嘅一日，佢都係覺得係好憎恨你嘅，咁係佢嘅問題啦。就唔再係自己嘅問題啦。咁再諗下，如果我冇嘢係真係做得好唔啱嘅，而係佢大部分即係好多時人你知啦，一啲唔好嘅情緒就係出自就係第一唔抵得，第二咧佢覺得係佢企喺自己立場，佢覺得自己係冇錯嘅，覺得自己係或者你做唔到佢預期嘅。咁佢咧就會即係佢就會用呢樣嘢嚟到佢作為一個反面或者覺得你錯嘅理由咯。因為其實大家我而家發覺咧好多時咧，無論係人又好公司又好做嘢都係咧，所謂啱與錯咧，其實都係由某啲人去定奪，而呢啲人去定奪咧，佢就唔同話喂好似圓桌冇事咁，大家坐喺張圓台度講清楚，冇公平啊嘛。大家都係喺個心度講，跟住間唔中隔離再加兩個人嘅意見，咁分分鐘嗰兩個可能係你屋企人啊。或者一啲好親密嘅人，佢根本就企喺你嗰邊去講嘅時候咧，就會 唔客觀 咯，即係好似而家咁。以往咧，如果譬如我有啲兄弟，佢同我講：，出面有邊個恰我啊？跟住咧，佢琴日譬如我假設啦，打我一身喎。咁以我以往嘅做法，我就點啊？得邊個撲街做嘅？話俾我知。我而家就揾到晦氣，一見到咧唔講任何嘢。你係咪喐我兄弟？你唔使答我啦，我已經喐你噶啦。即係呢個就係我細個做法。咁去到而家咧，人哋同我講嘅時候，我就會。我第一句我倒翻轉問你係咪飲醉酒啊？我冇飲醉酒啊，咁你有冇啲咩嘢搞過啊？係咪爭人錢？係咪搞人老婆啊？咁啊，緊有原因㗎，人哋憎你緊會有個動機同原因㗎嘛。人哋唔會無緣無故㗎嘛，就算係樣衰都會因為有個原因係樣衰啊。咁我會咁去探求㗎。咁但係倒翻轉咧，人大咗咧，有啲人就會覺得，你回堂啦。 唔係回堂嘅處事方式唔同， 即係你而家以前嚟計，你點會問咁多？倒翻轉，佢會覺得你問得多，你係咪質疑我先？喂，而家我俾人恰喎，你係咪質疑我俾人恰先？即係會咁樣咯。咁啊，但係呢個改變咧，我係尤其是近呢兩個月咧，係開始再有個新嘅體會， 再昇華啦， 再昇華啲啦，係啊。咁就嗱，下一節翻嚟咧，咁樣啦，我哋今日都會有三節啦，咁咧就。下一節翻嚟咧，就講一講，喂，我同你之間大家嘅淵源啦，咁跟住咧就最尾咧就真係阿烏博士咧就詢問佢幾時， 唔係又真係啊， 烏博士 減肥成功 預測未來， 係2012年， 阿烏博士佢一問啊，幾時減肥成功啊？ 烏博士唔肥啊， 佢話你啊， 唔使啦，都死啦， 我想問司徒問咗幾時減肥成功啊？ 如果佢見完我之後，佢唔會覺得自己肥嘅， 雙腳一伸嘅時候就減肥成功。 你 咁讲 啊？ 你惊唔惊？你有冇听过中秋节嘅诅咒啊？ 冇 冇 啊！ 当你食亲嘅月饼都系咸嘅时候，你又中咗呢个中秋节嘅诅咒。 吓！ 咁咪食咩？嗰个咩？我记咗啦。 啊！潮州月饼啊！ 火腿。 啊！ 月饼得啦。 哦，好啦，系金杯牌嘅火腿月饼。 系。 好啦，下次翻嚟。